说抱歉，仿佛像疏远的你祈求一点体贴，都是我不对，结果有可能最美也最可悲，我做好了准备，也许太自由的你心里面那个家谁也不能回，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你和我之间的遥远永远隔着情节，爱烧的可怜，深处有谁想陪着你向前走，感受你爱我的心跳在左边，那么深深爱 这首歌你我并不陌生了哈，这就是杨丞琳的《左边》。那么今天我们的大咖也就是杨丞琳。时隔两年，早已告别可爱教主标签的杨丞琳，也是发行了人生当中第十张的专辑《年轮说》，并首次担当了 MV 的导演。新专辑是否有突破？身兼数职的他又如何面对影视剧中角色的解读？冷雨夜蒙面唱将版又如何给歌迷带来怎样巨大的惊喜？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春节特别节目里就独家专访杨丞琳。 如果世人没有对于歌手私生活的窥探和消费，认认真真唱歌持续稳定发片的华语女歌手中，杨丞琳绝对值得被铭记。时隔两年，早已告别可爱教主的她推出了个人第十张专辑《年轮说》，并首次担任 MV 导演。 其实这些都不是偶然呢，因为已经发了十张专辑了，所以每一张专辑都一直在偷偷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从一个比较小孩的形象顿时之间变成一个大人，没有人是这个样子的嘛。那我也是希望听众可以渐渐的有每一张专辑慢慢的感觉到一点点的不同。那就像你说的，上一张专辑已经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味道存在了，所以这张专辑我想那又隔了快要两年的时间，所以更应该要非常的明确的百分之百的去展现我现在这个年纪应该诉说的故事，不管是歌词或者是音乐的方向都是。因为这一次自己是百分之百去参与整个制作的过程，包含企划的过程，所以我其实在选歌的时候最主要是除了旋律好听，它也必须要非常符合我现在的状态。那好听的歌真的很多，但是可能有一些歌是属于过去，有些歌是很适合用在现在，有一些歌是未来。倒不会，我觉得这张专辑反而它正面的、乐观的、悲观的其实都有。反而上一张专辑我觉得悲伤的东西比较多，那这一张我是希望可以集结很多的心情在里面，那有一点像是回望我第一张专辑到现在的所有的感受。但是最主要我其实不是唱给自己听的，我还是希望是说故事给大家听， 所以我思考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除了自己的感受，我也会去顾到粉丝听众的感受。 作为台湾本土文化产业链上的偶像型艺人，杨丞琳从出道开始一直都勤勤恳恳，按照唱片公司和经纪公司既定的成熟商业化路线不断历练着自我，唱歌、拍戏、主持、演话剧，身兼数职。大浪淘沙的年代里，哪个领域他都不敢掉以轻心。 我想我和贺军翔的我的淘气王子是真的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因为过去其实拍了很多戏，但是可能成绩就普通而已，也或许有一些大家都叫不出名字，但一直到我跟他拍的那一部戏，又搭配了我第一张专辑的《暧昧》这首歌，所以就算是让大家很瞬间的快速的记住我这个人，然后大家也非常的迫切的希望我跟他可以成为真正的情侣。对，那因为我跟他就是一直这样十几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观众的 MV 他是绝对是不可以缺少的重点人物。然后再来就是跟潘玮柏的《不良校花》，那因为那部戏他喜剧成分很强，可是他又要在喜剧的架构之下又要很感人，而我觉得我跟他过去本来情谊就很好，可是因为那部戏就又更奠定了我们友情的基础，就很坚固。后来也是合作很多音乐的作品，然后我们还甚至一起去做公益活动，跑到非洲去。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男生。然后就是我跟小猪的海派甜心，跟小猪比较特别啦，是先从音乐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合作，之后才到了2009年才一起拍戏。然后那时候我的角色又是比较大姐头，比较野蛮女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三部戏的角色性格很不一样之外，确实也是当时算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大家记忆蛮深刻的。所以我真的就应该说公司啦，大家都花了很多心思心血才邀请到他们。如果说过去就是拍戏的时候会配这些 CP 啊，但是其实渐渐的当然你更专注在自己的作品跟你的真的是用心良苦的时候，如果关注点都不是放在这些，确实心里会难过。会觉得哎，我是做得不够好吗？让你们只想注意我的私生活吗？所以就会真的是需要调试。即便出道这么长的时间了，还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就很放松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如同老司机巫启贤所说，你明明可以唱成这样，却被公司要求只唱出60分的功力。杨丞琳在《蒙面歌王》节目中令曾经的路人们惊讶不已，原来是吃瓜群众们一直错怪他了，他也可以唱得如此唱将的。 我觉得是因为如果是忠实粉丝应该不意外了，因为我常常在很多演唱会上如果要唱其他歌手的歌，我都会选大歌来唱。因为跟自己平时主打的一些歌就像你说曲风上有一点点不同。因为专辑其实渐渐的这些年都是在走一些比较内敛的东西。那冷雨夜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那个编曲的编排吧，因为当时有特别请一个制作人来一起商讨这个音乐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冷雨夜它是很有气氛的歌，可是要怎么样变成在一个这样子的节目上面可以让大家耳朵亮起来，所以我们特意就是那个音域上面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到后面的地方我们就升了4个全音。对，所以就是要有那个高低上的落差。那然后我知道就是内地的听众熟知这首歌就是粤语的版本。所以我就觉得那即便我比较不熟粤语的版本，我还是想要为这个节目来练一下，因为自己也是广东人，所以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其实粤语也是我第二母语，所以我觉得就是算是真的是多方的让大家多认识我。其实一开始这节目邀请我好像都没有过多的考虑，我就说好，然后说完好以后确实有想啊，选歌真的是很重要，这是真的是一门课题，因为 唱过的歌不能唱。那我这过去真的很多表演我都非常的喜欢挑选很多其他歌手的音乐来唱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有觉得哇，给自己出了一个考题。可是如果能够借由这个节目让大家更熟悉我的歌声，我觉得很好。确实是社会有一些些的压力，也有一些挑战，而且戴面具真的很不舒服。可是如果能够克服掉这些，然后又让大家排除掉一些刻板的印象的话，我觉得一切都是很好的事情。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爱的那么深，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身。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虽然爱是种残忍，给要给的完整，要是爱你再无法永恒，爱有多少恨就有多伤人。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但愿天空不再挂满是灯泪， 陪伴各位的时间总是那么的短暂，那么在节目之余，欢迎各位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同样，在节目中你想要听到谁的歌声呢？或者说把这一首歌要送给你身边的哪位特别的朋友，都是可以来进行预约的。那么在微信当中来搜索 SYMM0321 加关注之后，你就可以找到小辉了。明天我们继续请大咖，会请谁呢？明天见。 少语也打不打字句来形容你的美，太过梦幻，太过迷恋，太多太多太多我说不完。看着我你眼里闪烁那甜甜的笑笑，顺便介绍我给你的酒窝，放胸口，请你相信，不要怀疑，这片星空就只有你拥有。 Hey girl， 请你留守，这不是在玩笑的。 Hey girl， 请你坐下，你可以想太多。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错，爱我心比开多。 One more time。 Hey girl， 请你留守，今天我会伸手歌。 Hey girl， 请你坐下，请你要把那只手。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错，幸福解压甜。 平安车险将继续秉承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为广大车主提供更多的优惠和服务。二至四月到期未投保客户，致电4008-60平安车险询价，就送不锈钢电水壶一个，投保更有福利相送。送单上门，暖心服务。工作忙没有时间，车辆限行没法出门，没关系，平安车险送单上门，免除您的奔波之苦。快速理赔，简单便捷，电话直赔，早晚高峰，轻微事故打个电话，上传照片就搞定了。90分钟赔款到账，不让您在寒风中多一秒等待。二至四月到期未投保客户，致电4008-60平安车险询价，就送不锈钢电水壶一个，投保更有福利相送，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快快拨打电话吧。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爸爸，这花怎么蔫了？ 这地方没有阳光，土壤也受到了污染，所以就枯萎了。 哎呀，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 来，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再喷上农药，用清水浇灌，过不了多久，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 好嘞，爸爸，花开了。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抵御腐败，孕育廉洁之花。 北京时间8点整。